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九六九，我是云奇。我国教育部针对学校、家庭分别提出要求，学校要在重点时段播放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提醒，及时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据调查，2018年上半年，我国网民遭遇个人信息泄露和账号密码被盗比例均有所上升，专家建议推出亲情账号。日前，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最新移民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净增移民数量为41.6万人，新增移民多来自欧盟和亚洲。据悉，沙特阿拉伯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60亿美元资金援助，帮助巴基斯坦避免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近日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告，今后巡游车和网约车驾驶员可直接转岗，不用参加转岗考试。据悉，预计到2020年，北京将再增加300公里轨道交通里程，同时地面公交将长线变短线，增加大站快线公交。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可以角逐明年奥斯卡奖最佳动画长片的25部动画影片名单，其中刘健执导的《大世界》、宋新颖执导的《幸福路上》2部华语影片入选。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管如何艰难，我们也应该坚持善良，不管多么孤独，也要坚守人格的高尚，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因为聪明只是一种天赋，而善良呢，却是一种选择。经典久了久，我是英七，你付出了善良，或许不会马上回报，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得以弥补。 生活是一套混乱，无知单身，感觉茫然。喜不喜欢，习不习惯，我总是说不出个答案。一个人来又一个人往，怎么让他流连忘返？我不想当笨蛋，我在桥上写满渴望。可以大哭一场，房间还是空空荡荡。我绝对不逞强，该属于我任其自然。可是我也有安全感，在某个适当程度的主张。早上都上赖床，没有梦是最让人沮丧。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也跑不出任何对象。我不想当笨蛋，我在墙上写满渴望。我可以大哭一场，房间还是空空荡荡。 九精英有话说。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但是假如有危险你就怕就走开，假如还有别的更好机会，那走开也不是问题，就抓第一个机会。但是假如每一次都胆量太小，那就永远是穷人了。做生意的人一定要一种的胆量，但是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量对人。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有的人是为钱工作，有为理想而工作，而有的是为兴趣工作。一般大部分工作有分三类哦。最好的工作是你的兴趣、你的理想跟钱能够结合在一起。中国古老一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执着。第二个呢，我觉得面对挫折，

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全为你是否未看清。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谁令我孤身直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小了小，我是林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馆开始正式搭建，据悉绿色办展也是此次高品质展会的一项标准。海洋二号 B 卫星成功发射，将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支撑。头等奖金额高达16亿美元的美国兆彩彩票开奖，近日这一数字被修改为15.4亿美元，这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的幸运儿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中奖者。爱尔兰银行按揭利率下调，为此在爱尔兰购买普通居民房要比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平均每年多支付近2000欧元。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区推出多重用药治疗管理门诊，专业药师将指导患者用药，开药超过5种的患者药师将主动服务。北京石景山区的御景阳光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开始资格复核，这是石景山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约2.8万户家庭提出申购。由新晋导演吴克群执导并出演，周依然、周建明等主演的电影《为你写诗》在本周上映。吴克群透露，这部电影的原型讲述的就是他自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 的灵魂，他可以奉献一生为他所爱的人。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琪，来自周传雄《弱水三千》。周传雄的歌，不知道在当初他的音乐大火的时候，喜欢他的人循环了他的歌多少次，像《寂寞沙洲冷》《男人海洋》等等，怀旧的旋律，细腻的歌词，缠绵的嗓音，想想这么多年偶尔听到还是会被温暖到。他的歌在后期都透出一股成熟男人的感伤和孤独，因为这些伤感情歌广受欢迎，慢慢的他就变成了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情歌教父周传雄。虽然他因为一场病而暴瘦，但后来他依然充满精神的出现在公众面前，坚持他的音乐理想。在这个浮躁的年代，看到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歌手，不免为之感动。来一起听听周传雄近几年比较新的一首歌《今宵酒醒何处》。 磅礴整整一个下午，打落思念的果实，手机突然响了，飞机就要航向远方。那时候柠檬青藏贴到窗外，地中海的蔚蓝，如今你在何方？一个早晨一个我慢慢走，今宵酒醒何处？潇洒是一小时，饮下寂寞在夜深处，人 会辛苦，因为爱的缘故，陌生的恋人今宵究竟何处。早晨一个我慢慢走，你还是少年时爱与爱没分不清楚，火会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思念的女人今宵究竟何处。潇洒是一笑是饮下寂寞在夜深处，人会辛苦因为爱的缘故，陌生的恋人今宵究竟何处。

说法，疯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有一种努力叫做靠自己，无论你年轻与否，处境如何，你以后的生活都得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去成全。只要你在定下目标后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的人生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经典九六九，我是云奇，没有人能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你才是自己人生路上唯一的导航灯。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your heart whenSay that I want.

心肠，有时想想 没有 idea 吗？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